在平时临床上，我们做大夫的也能觉察到，很多是以前我在临床上七八十岁的人才出现的动脉硬化，结果呢，现在在五六十岁的人的身上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以前是临床上五六十岁以上的患者当中才发现的这个糖尿病，那现在呢，三四十岁的时候，这个病的发病已经很普遍了。我记得那会儿我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第一个糖尿病患者是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才碰到第一例。到了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吃的都是高粱米饭、玉米面，糖尿病呢不是很多见。结果呢，这个过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两千年之后，这糖尿病患者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而且这个患者的年龄是越来越年轻。所以呀，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这一代代人他们究竟差了什么。他们活在这么好的时代，衣食住行这各个方面都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敢想象的，那现在他们这体质怎么就越来越差呢？突然降了一个温，哗，就能病倒一大片。加个几天班就有猝死的。想来想去呀，其实呢，就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造成了人的阳气的亏损。除了年轻人，中老年人最让我头疼的就是一体多病了。我经常的跟这些病人们聊天，他们自己就说呀，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呀，千疮百孔的，一天天的被掏空了，好像没有好地方，从头到脚。你看有些朋友给我打电话，哎，就这几个病是主要的，小的就多了去了啊，从头到脚数下来，好像哪儿都有问题，脑袋是晕的，到了颈椎这儿有颈椎病，再往下肩膀疼啊，这就叫肩周炎。再往下嗓子里有痰卡在那儿，卡不出来，不舒服。到了秋冬呢就咳嗽了，再往下心脏病，肝心脾肺肾，再往下腰疼腿疼，脚底板还疼。反正要是自个儿啊好好的去查一查，没有低于三个病的。 那原因在哪儿呢？ 原因在哪儿啊？你看啊，实际上我跟病人接触，很多老年人他就跟我讲，他们也一直在注重保健，注重防病。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听别人说哪个保健品说得挺好，能够一药治百病，立马就掏钱买，虽然买的时候挺犹豫，自个儿呢也不知道是真呐、是假，那也愿意上一回当试一试。就是抱着这么个心态，结果呢就换着样吃，不行再换一样。这前两天有一位老同志他跟我通电话，他说，徐主任呐，我家里堆的满屋子都是，足足有五六样，可是我这些个病还是没解决。还有的人呢，好家伙，花了老多钱了，也知道长记性了，干脆呀，我啥我也不信了。我就挺着，有问题呀，上药店买点小药，可是这病呢反反复复，越治越多。 那这个原因又在哪儿呢？ 人体生物场，生物场的紊乱，那就会使细胞的新陈代谢跟着紊乱，那么脏腑之间就会失衡，最终导致咱们身体某部分组织器官出现病态，然后就引发疾病的出现。 那所以呢，只有把人体生物场调节到正常的状态，细胞的新陈代谢有序，五脏六腑呢，它就相互协调，这样呢，才能使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嗯， 那今天呢，想先跟大伙儿聊一个话题。 嗯， 哎，大伙儿说，这人生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人生最大的烦恼？ 是啊。 嗯，我觉得就是穷吧，每个月都剩不下钱。 最大的烦恼就是没钱。但是啊，你说的这个穷啊，你得看跟谁比了。 嗯 啊，你跟那个大富翁比，跟那个好几百万的身家的那些个人比，那咱们所有的人肯定都是穷人了。 嗯， 但是咱们要是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比呢，跟那些吃低保的比呢，咱这条件上肯定还说得过去。 嗯，确实是。 嗯，所以呢，人呢最应该学会的就是知足。 嗯， 那人生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欲望和攀比。可是这花花世界比咱们强的人是太多了，咱比得过来吗？咱比不过来。 嗯， 那当咱们哭泣没有鞋穿的时候，你想想有些人甚至可能不光是鞋了，他都没有脚。 嗯， 哎呦，这想想也是，咱们这些老年人往回倒退个几十年，回头想想咱们在中年那会儿，时常是因为没涨上工资，没评上先进，没选上劳模，没得到应该得到的待遇，我们经常会苦闷不堪，也许呢就打那会儿就结下了心结了。所以啊，我教给大家一招，就是没心没肺过日子。 嗯 啊，耳朵是非你别听啊，这个眼睛呢黑白你别看，你就安安稳稳的过你自己的日子。这样呢，你心态好了，你心态好你就会健康，你心态不好你就会得病，而且得病之后如果心态不好，这个病它也不爱好。尤其是像那些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这些个毛病，它就是在咱们心情不顺畅的时候趁虚而入。你说你不知足是什么呀？那就是祸了呀。 嗯， 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呢，找事儿啊啊。尤其是前段时间大伙儿都知道天热啊，那这天一热，人的心脏的负担就特别大。 嗯， 这个心血管疾病就特别容易犯病。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就说了，你老太太又吓唬人啊，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啊。哎，你还别说，那我先给你说这么一组数据。 嗯， 这第一个，全世界平均每15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这个病。 哦， 啊，这第二个，这心脑血管疾病一般呢从发作到死亡只有3分钟时间。 嗯， 那这第三，在咱们国家来说，全国因病致死率，光这个病啊，光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占到了3/4。 哦， 所以说这心脑血管病它是发作快、死亡率高、得病的人呢还多这么三大特点。那尤其是现在三伏还没过呀，这天还没凉快呢。 嗯， 你要是本来你这心脏就不好的，这个时候心脑血管最容易出现问题。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总是跟这个比呀、跟那个比的，你说你这个心脏还有个好吗？那指定是没个好啊。 嗯， 那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我曾经在医院搞临床验证的时候接诊过的一个男患者，也是这个时候刚入三伏那会儿来抢救的时候才38岁。 这么年轻啊。 是啊，所以我一说年龄你就觉得，诶，他怎么会38岁就来抢救了。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家属，我说你们家这个病人之前心脏病有没有啊？患者的爱人哭得说不出话来了，没呀没呀，在那说没啊。也就是说她丈夫原来没有任何的心脏病的迹象。我说那你丈夫啊，心慌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个症状有还是没有啊？没有没有啊，就这两天工作忙，我俩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啊，他还接项目，连着一个月都没怎么好好休息，都在加班，然后就突发心梗了。那我这一看这病人的冠脉造影，心脏右上肢冠状动脉几乎是堵到了 95%。 哦， 这家属一听我说，当时攥着我的手说，这个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啊，您一定得救救他。但是我跟大伙说实话，这样的情况谁也救不了。 嗯， 啊，你说下支架，大乔，病人血管里头堵 95%， 你放得进去这个支架吗？它都没有什么空间。 嗯， 而且呢，堵的那段还挺长，你说能搭桥吗？哪来这么长的血管啊，堵得挺长的一段。所以最终这个人到医院才一个小时还是离开了。 哦，很可惜啊。 很可惜。所以说这个季节提醒大家，中老年人年轻人都要注意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挑这个时间段在全国启动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星活动，就是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可以辅助治疗冠心病、心律不齐等等这些个病症，而且它的效果来得非常快。 嗯， 就比如说咱们临床验证，那个时候接诊过一个男同志，这年纪可比刚才那小伙子年纪大多了，68岁，冠心病7年了。 哦， 啊，用这个老同志的话说，之前这几年一天2顿的药，哪一顿吃药都得一瓶盖，什么消心痛、贝他乐克啊、星伐他汀等等，他们家的茶几上那药瓶子都摆满了。 嗯， 可就算这药顿顿不落的吃，他只要一生气，那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哦， 或者来一个电话，一下一机灵，啊，你看他就不行了。 嗯， 这个他家住4楼，又没电梯，爬到4楼的时候，嗓子眼就开始发堵，那个心呢就巴登巴登的乱跳，啊，开个玩笑他就说，我这嗓子眼就是小，如果我嗓子眼大点啊，我这心呢都能蹦出来那种感觉。 嗯， 还有呢，这心脏一难受，哗哗哗的出汗，而且哪一年都得住个那么2-3次医院，哪一次都不少花钱。那自打进行生物场辅助治疗之后，没几天他就跟我们讲，诶，胸口这块啊，他是北方朋友，说得劲儿了。 嗯， 得劲儿了就是 顺畅了，舒服了。 对对对，得劲儿了。嗯，上不来气儿的这个现象缓解了。 嗯， 稍微动吧动吧，干点活也不喘了，之后呢，心绞痛的这个情况基本就没有了。就算偶尔有一点不严重啊，一呲溜这个心绞痛它就没了。以后不仅仅是症状基本没有了，做那个心电图啊，他之前的心电图检查就是踢波倒置检查结果。 嗯， 踢波倒置的情况没了，那就说明是什么呢？他就是好人一个呀。而且不仅期间他没住院，之后的5年内他也没去医院。不过5年后的住院呢，也是因为儿子要跟他要房子的事儿，把他给气出病的。 哦， 不过那回住院呢也不严重，后来呢又来调理一段时间，基本就没事儿了。 嗯，那为什么这生物场治疗仪就对心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那很简单呐。 嗯， 那它就是通过生物场直接修复咱们的细胞。那如果咱们心脏的细胞都健康了，那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呀、是不是都离咱远点了呢？ 嗯，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心衰啊，说到底心衰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心脏里头的心肌细胞受损了，老化了啊。冠心病是什么呀？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它出了问题了。咱们都知道这心脏负责给全身呢输送血液，而这个冠状动脉呢是给心脏输血的血管。那冠状动脉里呢主要的是左冠脉、右冠脉，而左冠脉呢它又分为前降支、左旋支。那一旦冠状动脉出现问题了、堵了，或者是供血它不畅了，那么心脏它就得不到血液的滋养，人呢自然也就活不了了。而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在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壁上，它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血管内皮细胞。 嗯， 像什么呢？我给大伙儿形容一下，就像咱们那个贴的那个瓷砖一样。 哦， 而且是整整齐齐的。那么，这些个血管里头的内皮细胞是随着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它是逐渐的受到损伤了。或者呢衰老凋亡了啊，或者呢是受损了。那你要想想咱们这个平常好好的瓷砖，它的表面是不是原本是光滑的呀？ 嗯， 那要是这个瓷砖它表面受损了啊，那就会变得坑坑洼洼。那咱们血液当中的那些脂肪类的脂质、胆固醇呢，这些东西在经过这个瓷砖表面的时候，有些东西就容易挂在那些个受损的坑坑洼洼的这里头，那就变成了像稀粥一样的黏，它就堵塞了咱们的冠状动脉。这会儿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嗯， 所以说要解决冠心病的问题，就一定要解决这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跟凋亡的问题。 嗯， 咱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要是变得健康光滑了，那些个血液里的垃圾自然它就不会挂在血管壁上，那冠心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嗯， 啊，我这个问题呢就是采用了一个倒推的形式。 嗯 啊， 那像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它是如何来修复呢？ 嗯，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啊，在过去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嗯，要是说堵了怎么样的，实在不行咱就割支架啊，做搭桥啊。但是呢现在咱们可以通过生物场治疗仪来仿照巴马这个地磁场 来修复咱们心脏内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血管的内皮细胞，让大伙儿的心脏恢复动力，让冠状动脉里的垃圾少一点，那到最后咱们的心脏是不是就好很多呀？ 嗯， 所以这段时间呢，心脏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报名，然后到当地用上生物场治疗仪，咱们来体会一下这个不花钱不遭罪的全新的，咱们来体验一下。咱们现在领取1000块钱的体验费用，可以免费体验10次，这10次过后你再看看这个效果。 嗯， 那咱们这些年通过生物场治疗仪给冠心病患者做临床验证，无论你的这个冠心病多重，最直观的感受有几个。这首先呢，憋闷的情况改善，就是不憋了， 嗯， 呼吸呢畅通了，不那么憋得慌的这个问题呢很快的就得到了缓解。二一个，心悸心慌的问题会得到改善，同时呢心动过速的这个情况啊，也就是心律不齐啊，很快的就得到了缓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些心脏不好的朋友啊，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别说别的事儿了，就是家务活拖个地洗个衣服干一点活一身汗，觉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啊，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啊，你就觉得没有这么厉害了，没有这么严重了，也能干点活了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心绞痛啊，你经过20分钟的辅助治疗，心绞痛会减轻， 嗯， 同时心绞痛发作的次数会减少。我举一个例子，有些朋友每周都要发一次心绞痛，你发现哎，一周过去了这心绞痛还没发呢，哎呦两周过去了啊还没发，哦第三周隐隐约约感觉点，哎眼睛一眨吧它就过去了。那么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冠状动脉淤阻情况减轻的这个情况。原本呢他那血管里头堵到 60% 了，后来就 30% 了。那我们讲这个淤阻它都减轻了，这症状自然就更少了，就不那么憋闷难受了呀。其实这段时间报名早的听众朋友啊，应该有相关的体会了。 嗯， 可能说时间短，一两天的时间体会的比较轻，但一定会有的。那坚持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迎来更大的改善。而且说这些呀，其实不是我说的。 嗯 啊，大伙儿呢，你们到当地临时服务点，通过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辅助治疗的时候，你看看他批准的范围是不是包含了心脏的相关的病症。那批准了都认可了，那大伙儿你琢磨琢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不对？哪一个都是经过几千次几百次的临床验证，哪一个病症都是师出有名，哪一个病症的背后都意味着康复了成百上千的患者啊。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颈椎病， 嗯， 颈椎病，哎，颈椎不好，现在这个社会上你上那个大街上去问问，你别管他多大岁数，你问个10个有8个颈椎不好的， 没错 啊，年轻人也会有。那么你别管这个人的颈椎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给他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疼痛基本缓解。你看吧，脑袋仰不过去的，转不了头的，他都能动了，都能转了。那肩膀抬不起来的也能抬了，有些腰椎问题的也得到改善了。头晕迷糊的问题那更是基本就没有了，他就是这么快。 嗯， 因为生物场治疗仪直接改善你的椎骨和髓核，同时也改善你颈椎位置的血液循环。所以啊，这些颈椎病的病症每天20分钟都能够 得到很好的改善。 哦， 啊，这个前年16年的时候，我临床曾经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 嗯， 那天刚上秋，下着雨，她家里人打车给她送来的。 嗯， 什么毛病呢？就那膝盖吧，疼得动不了了。 哦， 到我这儿一看，关节红肿，只能勉强的挪吧挪吧，就这么走路。但是这腿呀，不能吃劲儿。你不用看，这雨天发作，十有八九啊，他是风湿性关节炎。这个人一问，之前还真的检查过，类风湿因子是阴性，就是下雨天去接孩子，那天他着凉了啊，淋着雨了，到晚上啊，膝关节疼得动不了，他丈夫给他送医院来了。当时我想都没想，直接把生物场治疗仪的电极片给他贴到膝关节两侧的腘窝里啊，然后呢，把生物场治疗仪对准他的膝盖，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发出的磁能量能够消肿止疼，改善血液循环，释放出来的纳米红外线能够消炎杀菌，再经过释放出来的脉冲迅速的止疼了。虽然起身之后这个膝关节多少还有点不得劲儿， 嗯， 但是他已经不用人扶，自己能下地走道。 哦， 而且红肿的情况是减退了不少。那因为外头还下着雨呢，所以我给他做完之后，我用这个保鲜膜把他的两侧的膝盖都给包上了。我告诉他，你回家以后就可以拆开了，然后坚持来一个星期。其实没到一个星期，他的活动已经不受限了。 嗯， 所以啊，某种程度上，生物场治疗仪不仅快，而且持久有效。因为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是能够生成光、电、磁、热、声、九六大能量，仿制出了巴马长寿村的地磁场，以磁电热九的方式直接修复你病灶部位的细胞，让大伙儿呢不花钱不遭罪就能摆脱疾病的烦恼。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多三甲医院也都非常关注咱们的生物场治疗仪，尤其是什么呢，医院的神经科、康复科以及外科的引进，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全新生物疗法的优势。 嗯，那徐主任，生物场治疗仪它最核心的优势在哪儿呢？ 它是我们在对巴马地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研发，尤其是它的机芯啊，是一项核心技术，有特殊的材料合成的啊，它实现了四首创。 哦， 啊，这第一个是集六种物理能量于一身，生物场的穿透力高达9到12公分，所以一般疾病首次就会得到改善。 嗯， 那么动静结合的复合生物场啊，它更有效地辅助治疗多种疾病，调整人体一体多病。我们很多朋友坐上生物场治疗仪，发现不单单是一个症状见效，而且全身很多毛病都跟着改善，因为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生物场是覆盖全身的。那么第三个二类治疗类的医疗器械啊，这是经过审批的， 嗯， 辅助治疗范围广的器械。那么第四个是啊，就是音乐疗法调节生物场技术，提高效果。音乐疗法我之前在中医讲学当中给大家讲过，音乐疗法本身它就是中医的疗法。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把它研发进去了，你一边听着音乐，你就能调病，而且你的心情是异常的愉悦，这个就是它的核心技术。 嗯， 那现在咱们全国同时举办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有新老患者都可以通过电话报名， 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的辅助治疗费，让大家能够免费用上生物场治疗仪来尝试一下健康方式。那想要参加免费体验的节目之后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约，我呢将在每天节目当中等待大伙儿的好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费用免费参与的朋友，节目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 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 你好。 哎，请讲。 我是徐水王淑林。 啊。 那个，我今年80岁。 哦，您老高寿，80了。嗯。 也可以说现在是一体多病啊。 哦，一体多病，都有哪些个病啊？ 你看心脏病。 嗯嗯。 这个我上楼啊，上到2楼就得休息。 嗯。 那个，另外这个从仪器检测呢， 嗯， 这个主动脉瓣和2间2间半， 嗯， 那个瓣膜关闭不全。 嗯，那他要建议您手术了。 啊，一个关闭不全，二一个就是。心律不齐啊。 嗯，心律不齐。 几乎每天，每天都有。 嗯嗯。 这是心脏，另外血压还偏低呢。血压高压110多。 嗯。 低压60多。 啊，低压60。嗯。 有的时候呢还有58。 嗯。 嗯。另外肝肾有囊肿，还有胆结石。 嗯。 再一个就是静脉曲张比较严重 啊，静脉曲张比较严重。嗯嗯 啊， 嗯， 这个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大病就大概就这点儿。 嗯嗯， 你看看我要用那个生命场治疗仪，看看适合不适合呀？ 生物场治疗仪啊，对您刚才跟我讲到的这些个病啊，完全适合。因为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就您刚才讲的心脏的问题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啊，这些个病症呢属于人的循环系统，这个治疗仪在这个说明书上已经批了循环系统啊，一般情况下啊， 一般，但是也有特殊，像您这个心脏瓣膜有点二尖瓣关闭不全的，那你可能使用的时间就要比别人长一些啊。 哦， 像您说的这个静脉曲张，现在你说比较严重，那么在医院里的这个仪器的临床验证上，它是半个月左右症状减轻。那么像你的这个比如说肝呢、胆呢，咱们说肝细胞的修复啊，啊胆功能的提升啊，肝胆呢、包括我们人体的各个脏腑啊，通过生物场治疗一啊，通过光电磁热生灸啊，你用上去以后作用于你的人体，那么对于你这个年纪大了，咱们细胞也老化了，也受损了，所以会出现很多的病症，免疫力呢也下降了。那么通过这个生物场治疗仪20多分钟到半小时，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啊，它有止疼啊，有消炎，有消肿，有这个调节血压血脂啊，你这个低的能上去，高的能下来，双向调节。 哦 啊，对于您来说， 这个 特别适合。 要买的话，多少钱一台呀？ 您要是这个腿脚呢，您比较利索，啊，您走路还比较方便，您呢可以打个电话。咱们现在不是有1000块钱的，有一个这个生物治疗仪的一个1000元的一个免费体验卡吗？1000块钱你可以做10次。 哦。 啊。你可以先去做，咱们说呀，你别光听我说是好，耳听是虚，您老直接去体验，您体验过后，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一次坐下来是不是人轻松了啊？回家上2楼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心脏好些了，您自个儿感觉，您要是感觉好了，回头您再把它拿回去，这个您拿着也放心，对不对？ 哎，对，如果确有疗效啊， 嗯， 哪怕是对我这个病，其中一项有效，我是要买一台的。 那我首先告诉你，对您刚才讲的这个病，它不止一项有效。 好， 那我刚才说了静脉曲张，是不是？ 好， 这个已经在批在里头了，心律不齐也已经批在里头的，啊，包括我们这个人，可能精气神啊、睡眠呐、胃口啊。这些方面啊，这个各个方面人的这个细胞啊，新陈代谢呀，人觉得有力气了，年轻了。 哦 啊，这些 对， 可能你做了以后，你先去体验十次下来，已经是可能有些病症已经好了，但是经常 的 做一做，对咱们啊修复细胞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毕竟我们花了30多年研发的这台仪器。 哦 啊， 好好， 很多有些疑难杂症当次做下来效果就很好。 哦 啊， 哦，那就好， 行， 那就谢谢徐主任了 啊 不用谢， 哎， 不用谢啊，您直接去联系啊， 哎， 平时呢， 哎， 在这儿呢我也跟您说说啊，像您的这个年纪大了，咱们说呀，人的衰老啊，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我跟您一样， 对， 咱都是，但是咱老归老，咱精气神好着，咱还能多活个10年20年，咱活个100岁，应该生活条件这么好，不成问题，对不对？ 对对。 对，我希望您坐着好了，把您的好消息告诉我啊。 好好好， 哎哎，好嘞， 谢谢徐主任啊。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好，再见，哎。 好，再见，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呢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您是在哪里的？ 我是铁岭。 啊，铁岭啊，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81岁。 81岁了，今天也来到我们建厂进行生物场治疗仪的忙。 对，这个效果太好了，我这个骨病是肩周炎。 啊，徐主任现在就在我的身边，你也说了这个治疗仪效果非常好，那接下来就跟徐主任来一起分享一下好吗？ 好好。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刚才我听您说呀，得上肩周炎了是吧？ 是是。 得了多少年的肩周炎？ 22年，我96年的得的。 哦，96年得的。 嗯。 您这个病得了这么些年没治啊？ 哎呀，也定价治啊，有药也治，有这个针灸也扎 啊。 啊，膏药也贴，现在始终没好。 完了始终没好。 最近我听广播说咱铁岭的那个来这个仪器，完、 啊、 我就来了，来了坐了30分钟的时间。 哦， 这30分钟原来我的胳膊抬不起来。 啊， 现在是通过这30分钟的 啊， 现在也能抬起来了。 哎呦， 所以说这个 能抬起来。 这个22年的这个骨病啊，今天可见效了。 哎呦， 咱给患者做了最大的一件好事情。 啊， 我要感谢这个徐主任。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 哎呀，这个、给患者呀 治病啊，这是最大的幸福啊！我感谢，特别感谢 啊！不用感谢我，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些老同志、老哥哥、老姐姐呀，得这个骨病的人呢，可多了去了。 对，特别咱东北 是啊。 俺铁岭这一带 啊，辽宁是最北边，冷。 是。 这个骨病的人呢、得占60%-70%啊。 是啊，您要知道这骨病一来、一个是疼，有的是红肿，有的就是僵硬，是不是？ 是。 您今天呢，30分钟的这觉得效果特别好，就这个仪器，我们花了33年的研发。 啊，用的。 啊，研发了33年。 那 您现 在效果这么好啊？ 对呀、它是治疗型的仪器啊。您今天这个病呢，又是被批准的里头的一种，所以这效果我跟你说，我就敢保证，你没做之前我都给你保证都会有效 啊。效果还好呢。 效果是还好啊。您要知道、您在做的过程当中，咱这个治疗仪啊，它有6种物理能量 啊， 里边有纳米远红外，有这个脉冲，有动磁，有静磁，啊，像这个针灸、按摩这些都集于一体 啊，都放我这里了。 对，所以你觉得一次一次好像小针一扎一扎的，一次一次的，好像有那个电波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呀？ 是。 哎，一方面给您消炎了，二方面给您止疼了。三方面对您肩周炎这个肩膀这儿的20来年的这个细胞的损伤给它修复了。 是是。 所以您立马就觉得好，虽然说年纪大了，咱来一趟注意安全，接着来进行。我相信呢，22年的肩周炎一定让你给甩的都找不着了。啊，咱这个治疗仪呢，现在呢先解决您这个肩周炎的问题，以后呢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给您指导，其他地方的不舒服同样可以做了以后症状缓解消失。 这些同志啊， 啊， 对这个患者特别好啊，每个人的态度都是这个特别好，关心这个患者。谢谢这个主任长给我们铁岭这个这些这个工作人员的表扬吧，做得太好，一进门就是个欢迎这些人。 您今天除了来做肩周炎的之外，您在那儿还看着什么了？ 那个还那个就是吃那个黄瓜和柿子还有葡萄啥的 啊。 这个有2种情况 啊， 就是开始啊，这个是这个没做的 啊， 然后通过治疗仪做完以后，这一次他俩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啊、现在感觉口感不一样 啊，口感不一样 啊、咱们说呀，耳听是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对咱好还是不好， 我说 太好了， 你还我说没用，就是您说管用。 不，真好啊，特别好。你看我这些年是胳膊抬不起来，我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了。您呢？针灸管用一会儿，完了还呀还抬不起来。 哦， 那个铁镐油也是， 铁镐油也是， 吃啥药都不行。 嗯， 那个就是借个这个治疗仪，远红外治疗仪，通过这30分钟，胳膊抬起来了，现在已经做完了，活动自由了。你说 哎呦， 上哪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仪器啊。 行了，回去跟身边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一下。 那太能了，我一个80岁老头没啥事，我就想能这个。 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也来做一做 啊。对呀， 啊， 嗯，好， 好嘞，我就不多说了啊。 好，谢谢主任，感谢感谢，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啊，再见。 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呢，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是受益者，我叫郑丽芬，今年是59岁。自从我来到这块之后啊，我做得非常好，效果也特别好。因为以前呢，我的心脏特别不好，我就是一直以来心脏都不好。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如果要是坐车的话，人一多我就上不来气儿，就是缺氧了。就是就得吃救心丸，这个救心丸呢一直在兜里揣着，从来都不敢放松。因为我这个心脏啊特别严重，我不到40岁的时候，大夫就给我检查，说是那个就是有点那个，就是心脏就是心跳怎么说呢，就是就说不清楚这个那种感觉哈，就说的就有心脏病。因为心脏犯病的时候吧，能检查出来，不犯病呢他检查不出来。可是我呢每次到医院都是检查心脏有问题，就说这个心脏病特别严重。等到后来我通过就是用这个治疗仪吧，一个阶段之后，那我呢就是一直到现在哈，这个心脏病特别特别好。坐车以前总是晕车，现在呢晕车的效果那种没有了，就是效果特别特别好。因为我每次啊，我多少就懂得一点这个穴位，就是都按照穴位来贴，就是说的坐车这种那个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没有了，所以这个特别特别好。我家那个老伴儿呢今天呢有事儿没来，他做的特别好。因为我老伴儿是腰不好，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的一迈腿腰就拧了，就这种感觉，就说的就跟个纸人似的。所以他通过做这个腰之后啊，他说的哎呀这个东西真好啊，我这腰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就是做了这个之后我就感觉特别特别舒服。所以他给我们带来了健康，也同时给我们带来快乐。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治疗仪。所以说呢，那个我呢也尽量的做宣传广告，让更多的人呢能找到健康，能找到快乐。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